里是果蔬馆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，叫群找武士老板，烈铁沙沙耍呀加枪，印尼的空腹最赞，然后金铜造铁红山。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有如木染，什么当真用根本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病情最喜欢双节棍柔中带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寻找武功，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该怎么该气沉丹田收心开，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。哎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。啊，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该怎么该东洋兵分两招牌，怎么该怎么该一杯我一脚踢开，把手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把手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心无之人天气很扯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！如果我有心多飞檐走壁，为了跟着不去一身正气，哈！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秘诀喜欢双截棍龙爪带钢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一个武当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